拉文斯基春之祭，全是古典乐名篇的精髓。详询6655000。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2018年2月27号上午的7点，用爱的早餐来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们来听刘美玲《爱的早餐》。 每个清晨睁开眼，你就在我的眼前，为你开心做份早餐，再累也不麻烦，生活充满了雨天，喜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度，受到了弱气场的压强的控制。今天早晨的本市大气的透明度以及能见度是比较差的，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甚至不足1公里。外出的话，请大家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由于今天的风力比较小，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呢，改善的是比较困难的，污染物有所积累，所以呢，户外活动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护措施。 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早晨有轻雾，最高气温是7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呢是阴，山区可能会有零星小雪天气，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可以感受到没有冬天的时候那段时间，好像最高的相对湿度也就只有30%-40%的时候，干得很难受。但是最近呢，确实比让前两天的时候最高气温是有回落的。前两天的时候午后可以达到12-13度，现在只有7度-5度左右，所以大家还是要出门注意多穿一点了。 今天早上呢，我出门感觉有一点阴湿的感觉，所以呢，整个的人的嗓子有稍微有点不舒服，请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啊。 在开始我们放这个板头的时候，你咳嗽了一声，我这两天天气热，要注意别感冒。 我是做一个音效来配合 起来，自家音效是吗？ 对。 很多朋友啊，已经回到了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给我们报道了。想想说，对不起啊，冬天手机都冻住了，抢不了积分，那谁抢了第二名啊？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 D， 第二名是想想，第三名是 Alice 张，第四名是刘老五，第五名一条咸鱼。 想想很厉害，还 是抢到第二名哈。第六名呢是宝儿，第七名是富贵他爹，第八名是这男人好坏，第九名是程鹏，以及第十名是燕子。来恭喜一下十位朋友。 嗯，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啊一直在维护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签到的这个名次呢跟上榜的十名可能会稍稍有点出入。 嗯， 比如今天一勺定乾坤哈，给你人工签到一下，签到第十名。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还是跟节后有关的话题。我要问大家一个题了，节后你会减肥吗？我先问你好了，节后你会减肥吗？ 这个问题你问我就对了，因为我在制定减肥标准这件事情上是有充足的经验的。 嗯， 只是最后能不能减下来呢，就是看天吃饭了哈。 我以为你会说我一年四季都在减肥啊。 不在减肥就在去减肥的路上哈。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减肥计划是什么，或者说你曾经有哪些成功减肥的经验。 嗯， 小妙招都可以告诉我们。 哎， 那一开始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资讯呢，其实也跟要帮助我们认真减肥有关系，那就是健身了。早起搭配音乐非常的有活力，这是大家喜欢我们早音乐秀的原因。 对， 但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呢，一般锻炼的时候再听上音乐也会让人的心情更加愉悦一些。 英国研究人员呢是将24个人分成了三组，让他们完成400米跑的时候分别来收听美国 DJ Pharrell Williams 的歌曲 Happy， 以及呢互联网的广播节目，或者是什么都不听，跑步的速度是不管的哈。但是他们用可移动的设备来测绘一下他们的脑电波，来反映他们到底愉悦不愉悦。 嗯，这个研究的人员就发现说，有收听音乐的那一组跑者的电波频率发生一些变化，降低了他们的专注力，但是却提升了享受的程度。 嗯， 相比于听广播的跑者跟什么都不听的跑者，但是这个听音乐的跑者的享受程度分别是提高了将近30%。 嗯， 所以说哈，收听广播的这个跑者，他们听音乐的时候，因为疲劳程度没发生什么变化， 对， 可能他们听的不是音乐广播吧？我觉得 他们肯定不是，因为他们说了是互联网的广播节目。我刚才正想说，如果听的是早安音乐秀的话， 哎，这就想做成了飙升，对不对？ 对，一定是跟那个听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但他们比什么都没有听的跑者更加的享受步行，所以研究人员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听音乐可以增加大脑皮层前部还有中前部地区的脑电波，所以让人感觉到更加的愉快。 划重点就是收听。听音乐就会让人感觉更加愉快哈。 嗯，如果你有节后的减肥计划的话呢，节后减肥计划可以加上在减肥的时候注意收听音乐，也可以提升你在减肥时候的愉悦程度啊。 嗯，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来听听来自反光镜乐队。 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改变孤独的我，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改变孤独的我，那些烦恼苦恼无聊仿佛拉着手在我面前舞蹈，在冬眠的幻觉中忘记了太多，在2008犯过的错，我要马上就跑，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想法，从来就没人明了，现实就像广告没有什么味道，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才 才是我的解药。 嗯，听这样的音乐应该会很减肥吧，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培培说我一直没有刻意的在减肥，因为觉得减不下去，这不就是我吗？但周围同事休息的时间是一直在健走的，所以自己也不由自主的加入了，所以你看身边人对自己影响真的是挺大的。 没错， 现在就听着我们974的音乐在健走呢，所以是不是很开心？ 对，所以音乐是不是你的解药呢？来看看太子说减肥呢，这是必须的呀，因为呢都被人说脸大了，所以必须要减，等正月十五放纵之后就开始减肥计划了。除了这个每周去健身房之外呢，每天下班给自己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快走啊。另外呢就是要忌口管住，其实他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迈开腿，对，这就是减肥啊还有健身啊，其实就是王者之道，一定要走这条路就对了。 是， 大爽子也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啊，已经从昨天就开始跑了，所以今天也是听到我们这个话题之后直接就晒出了昨天奔跑的这个记录哈。嗯， 你跑的这个好圆， 嗯， 应该是操场上跑的哈。 我觉得要么是操场，要么是个花坛。 对， 还不错，你这个配速还不错，加油啊，一定要坚持下去。还有小静同学说必须减肥了，我现在胖回了4年前的体重。 嗯， 之前有吃过减肥药，感觉反弹了，所以其实这样还是不太好的。 是， 所以奉劝大家千万别轻信减肥药，任何都不要用，还是要控制饮食，加强锻炼。 嗯， 这可能就是最有经验的一个方式了。 是， 妙招告诉大家。 但是呢说的比较简单，具体做我觉得可能就有些细节需要去强化，比如说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包括运动怎样去配送运动，才能够既合理的能够去坚持，而且又不至于说是短期的能够迅速降下来以后又迅速反弹回去啊。 对，但是像芳香怡人呢，其实就跟刚刚培培一样，需要有人影响的。其实我也属于这一类。 嗯， 有人看着我会做得好一点，就私教在的时候我会特别认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 啊， 他只要一走开我就哎呀好，不做不标准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看来你的肥是给私教减的，不是给自己减的。 或者有人看着，就是自己这个主观能动性不太强。 是是。 好像有人说，老公今天要去办一个夫妻健身卡，所以她跟她老公两个人要一起互相监督着来减肥了。 啊， 每逢佳节胖十斤，要赶快瘦回来。 你看过那种就是健身房当中那种就是小情侣最后出来那种情侣照吗？就是两个人互相在身上去健身。 哎， 真的很励志哈。 对，而且最后练出来了之后，每个人来秀，比如说一起来秀马甲线跟人鱼线啊。 嗯， 什么之类的。期待着你跟你老公的这个减肥成果哈。 是的。 嗯， 好，继续来看一下哈，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本周五来登陆全国院线。 厉害了我的国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之下，把我们中国这5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全方位的一一展现出来。影片当中呢，有很多大量壮观恢宏的大规模的航拍镜头，也是多角度展示了我国的大国风采。3月2号本周五可以去看这一部《厉害了我的国》。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Baby, lay on back and relax. Kick your pretty feet up on my dash. No need to go nowhere fast. Let's enjoy right here where we at. Who knows where this road is supposed to lead? We got nothing but time. As long as you're right here next to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I don't mean to be so uptight, but my heart's been hurt a couple times by a couple guys that didn't treat me right. I ain't gonna lie, ain't gonna lie.Cause I'm tired of the fake love. Show me what you're made of. Boy, make me believe. Oh, hold up, girl. Don't 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And it's easy to se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So come on,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So come on,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May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ing it,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Let's go.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If it's meant to be.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meant to be。 在这之前呢，刚刚大家推荐了一部电影哈，厉害了我的国。 对， 那接下来还有一部电影马上要上映了，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这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呢，其实六部上映的新片当中有四部其实都是续集电影， 续作电影。 对，元宵节的时候还有一部也是国产的续集电影上映了，闺蜜二。 对，这是来自于黄真真导演、陈意涵、张钧甯以及薛凯琪来主演的这一部《闺蜜二》啊。影片的第一部呢是2014年上映的，通过三个女孩的青春成长故事，突出了闺蜜之间在笑和泪背后的真挚友情。 嗯，这是一个续作，所以说剧情呢也跟前作是有一些延续的。这一次呢，希汶宣布将跟乔丽结婚，然后约上自己的闺蜜 Kimi 还有嘉兰，空降越南，开启了一个婚前单身聚会，结果就不剧透了。 嗯， 昨天到今天还有明天，感谢老天让你们陪在我身边，爱的心痛的心等待的心，因为有你们在拥抱我很放心。放出见面的 记得约定。 经验，就是你可以跟自己的同事一起去减肥，或者说让爸爸妈妈监督你减肥，但是千万不要跟闺蜜一起减肥。 嗯，为什么？ 因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们俩会互相勾搭着一起去吃。就因为说，哎，今天跑了5000米，觉得有点饿，哎，走吧走吧，咱们俩吃串去吧。 就是经常给自己一些奖励餐，就是哎呦，就今天这么累了，我们不得稍微的补充一下体力，以便于明天更好的去减肥嘛。 而且像塑料姐妹花，我们彼此都是越看对方越好看，就是说，哎，你觉得我胖吗？没有啊，哪里胖了？一点也不胖。哇， 那看来我就是塑料姐妹花吧，因为我看你一点都不胖。 我这次回来之后跟他说我胖成球，哪有？哎，塑料姐妹花，好了，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节后的减肥计划。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来看看小静同学说，控制自己的饮食，拒绝高热量。强锻炼之后呢，可以用点蛋白粉，早餐的牛奶都可以换成低脂的啊。 嗯，就刚刚你有问他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具体怎么管住嘴呢，其实自己是有这样一些方法的， 看来真的是一个减肥达人。 还有一勺令乾坤跟我们说，减肥我每天上下班都骑共享单车，从通州果园到百子湾。 哪里？ 通州果园到百子湾。 哇，太厉害了。关键是这个远就算了，可他还骑的是共享单车。 但是我要建议你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也有健身专家建议过，就共享单车呢，虽然说很方便大家，但其实更多的提供的是这种就是接驳换乘。如果说你把它当做就像通州果园到百子湾这样距离的话，建议你每天上下班都骑的话，还是买一个自己的这样的单车，这样比较不太伤膝盖。因为共享单车它毕竟因为大家要交换，所以它自己在制作的方式的时候，所以说它你长时间骑的时候可能会对你的膝盖造成一些损伤。 说白了就是不太好骑，这个你骑的时候呢确实也挺费劲儿的，而且呢也得靠天吃饭，看今天这辆共享单车好不好骑，这不好说啊。 是，还有绿茶也跟我们说，迈开腿不管嘴，所以我一直在减肥，不过这个减呢不是减掉的减， 捡起来的 是捡起来的减，这就帮不了你了，看手。 不过最起码呢，你在这个步数排行榜当中应该还是能排在前列的哈，迈开腿嘛，对不对？ 懒猫懒猫说过年没胖啊，哎，真好，所以节后就不用减肥了。但是因为放假在家带孩子比上班还要累啊。 好吧，就是 对， 累心累力，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种方法也算是一种减肥的好方法，就是在家多带着孩子哈。 在过年以后呢省得减肥了，其实也还不错哈，可以这样安慰一下自己。 哎， 周正王世子跟我们说，我一个月瘦20斤，外带练出了4块腹肌胸肌，健身房一周去4天，只有周五周六的时候休息，再加上1个小时力量训练，1个小时有氧，饮食少油少盐，禁躺，吃什么都不用特别注意的。本人亲测是有效的，想瘦的话可以试一下，只要坚持1个月你就全变了。 这个王世子一看就是一个健身达人啊，刚才说到的一些名词都非常的专业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稍微撸撸铁是也是一种健身的自己的有效的不二手段啊。 认真提示一下，但是丹妞也提醒我们来说哈，过元宵节的时候还要吃最爱的元宵啊，所以说呢等吃完元宵之后再开始商量减肥的事儿吧。 是， 也就好每天晚上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下楼监督他跳绳，自己也跟他一起跳起来。 哎，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节后你会减肥吗？你的节后减肥计划是什么？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今天呢即将于这个3月1号上线的超级剧集烈火如歌也是曝光了片尾曲浴火城市的 MV 啊。 这一支片尾曲呢是由他的主演哈人气小花迪丽热巴已经很瘦了，所以他每次还要称呼自己为胖迪，所以你看看人家胖迪都要减肥，咱们也是要抓紧时间瘦起来了。 是， 这一次胖迪呢是搭档了新生代的唱作人毛不易来一起演绎这个片尾曲，叫做《浴火城市》。 这两个人的新鲜组合呢，是一个甜美，一个柔情，嗓音和歌曲非常的婉转而优美，也让不少网友大赞。虽是跨界组合，但是配合非常默契，非常好听。 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迪丽热巴和毛不易带来的《烈火如歌》的片尾曲《浴火城市》。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霜融成姿，花开谢时，唯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同戛然而止，爱是

伴着的音乐应该会很减肥吧。在7:36，欢迎你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上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在健身的时候听音乐心情会更加愉悦，这不是我们俩说的，这是英国科学家经过缜密的研究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 嗯， 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春节过后您会减肥吗？您的减肥计划是什么？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是，我们来看一下荣啊。荣说这个白水煮菜建议蘸点酱油，一周呢就可以搭配着一些肉丸子豆腐啊，也是白水煮，一周5斤没什么压力， 应该是一周减5斤吧。啊，这也是自己的一些减肥小妙招。 哎， 嗯，还有万也跟我们 说，对，一直在减肥，基本上呢一天呢吃一顿早饭，人家是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我呢是早晨吃好的食物呢也饱，然后呢这个刚刚就喝了一碗粥，一碗炒饼，半个脏脏包，然后喝了一杯柠檬茶，我觉得也还好。 哎，但这样其实不太合理，就是一天只吃一顿早饭，他是我是早上吃的好饱好饱，一整天就不吃了。 嗯， 其实减肥专家也给过很多的建议，像最好的方式还是少食多餐。 这个这个，对，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碗粥啊，一碗炒饼，半个脏脏包分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去吃，可能最后效果会稍微好一些哈。 而且呢最怕的就是你最终呢是减了一些肥，但是最终把自己的胃搞坏了，这不太好哈。 嗯，对，还是要注意健康来减肥。当然呢很多人也会选择健身这样的比较科学运动的这种方式。 嗯， 单纯的去跑步的话，很多人就觉得枯燥没有意思。 嗯， 那就要培养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爱好，比如踢足球啊，打篮球啊，等等等等的。 对， 特别是现在呢，我们中国也成为了 NBA 最大的海外市场，而 NBA 的全明星赛也越来越偏爱中国的元素。 当然在前不久之前的洛杉矶举行的2018年全明星赛上，从贺岁短片到球星写汉字学包饺子，都让中国球迷呢倍感亲切。而且呢在赶上了中国农历大年初二的名人赛当中，华人的明星吴亦凡 Chris Wu 也是身穿湖人队的球衣出现在洛杉矶的赛上，吸引了大批的华裔观众啊，这也是他第三年参加到了这个 NBA 的全明星名人赛当中啊。 嗯，吴亦凡呢之前是刚刚出现在了超级碗中场秀的预热表演当中，这次又出现在了 NBA 全明星赛上。哇，为什么这么多会选择吴亦凡去出现？ 我跟你说，吴亦凡15岁的时候就是他们校队的队长，所以呢他在中国的这个明星当中是不多的，颜值高而且长得也高，个子也高，同时呢球技还不错的一个明星啊。 嗯，其实吴亦凡也说他自己也很荣幸能够被挑选中，他也希望今后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面孔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嗯，希望他的出现也可以激励到更多中国的年轻人来走向世界，因为这一切也都是皆有可能的。 对， 吴亦凡最近呢也是接受了央视的专访哈，其实央视也给了他一个评论，就是说虽然吴亦凡的国籍是加拿大，但是他这张中国脸再加上这些年在国内演艺圈所取得的成绩，再加上他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成为了 NBA 沟通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吴亦凡 Chris Wu 带来的 July。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ill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ill the sun and it felt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aded,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son to have me in your arms where I wanna be. Give you what you need and no more.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ill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To the sun and it felt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aded,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Rocket science,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moment got you in the mood.

两首对唱歌曲啊， 嗯， 潘玮柏跟弦子不得不爱，还有之前迪丽热巴跟毛不易的这个浴火成诗，其实都是这种女生的声音比较细柔一点，然后男生稍微主撑场面一点， 对， 风格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一个是演戏多一点，一个是这个主攻唱歌多一点， 唱歌多一点。好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了在四月份的摇滚名人堂的颁奖仪式上登台表演，美国著名的流行摇滚乐团 Bon Jovi 即将重组。 嗯， 那这一次呢，颁奖仪式的时间是在当地的4月14号，在美国的克里夫兰举行。Bon Jovi 乐队将上台表演他们的几首代表作品。 嗯，他们的前任贝斯手萨奇在1993年离开了 Bon Jovi 的乐队，而这个吉他手呢，桑博拉则是在2013年离队。在四月的演出当中，萨奇和桑博拉将与主唱 Bon Jovi 是。以及呢，鼓手蒂克托雷斯和键盘手大卫布莱恩再次同台，估计无数的歌迷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激动了，仿佛看到了这支乐队重焕荣光的那种感觉哈。 为之疯狂和尖叫，我们来听 Have a Nice Day。 Hang on. Have a nice day， 听这样的音乐一定会减肥吧。如果我在跑步机上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忍不住都会自己调整配速， 太给劲儿了。而且呢，我觉得Bon Jovi乐队当中的这个主唱Bon Jovi的这种声音太有辨识度，一出来的话呢，我估计你全身四肢就开始忍不住有点像大力水手波派，哎，要舒展舒展，对不对啊？ 吃两口菠菜哈。其实很多的朋友呢也是选择了在节后去减肥，减肥的时候呢吃的清淡一点，比如说黄曼跟我们说，我昨天轻食了一整天，是纯果蔬日，感觉还不错。 嗯， 其实偶尔呢一周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可以这么尝试，但时间长了之后还是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搭配，这样会更加健康一些。 对，还有的人呢有的时候会辟谷一天，就是一天什么东西都不吃，但只能来一天哈。 这样不太健康， 不太健康，不太健康。 Lotus Blue 说胖了5斤，我说肯定是我们家的秤坏了，我决定从今往后晚上八点以后不吃东西。我刚才以为他想说，哼，我肯定是我们家秤坏了，我决定从今往后就不称体重了哈。 其实八点以后不吃东西了，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晚上吃东西的话也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 对， 而且经常晚上你吃的过多之后，早上睡起来会发现自己更饿。 嗯， 因为肠胃一直在持续工作。 这是什么原理？真的，我每次会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上次问过专家，因为你的胃在你休息的时候它应该是休息的，但因为晚上你吃了夜宵，所以它一直在持续工作，它的这个生物钟就胃的生物钟被打乱了。 嗯， 所以在早晨的时候它依然继续在工作， 它在跟你呼唤说我还要继续工作。 对， 我是加班狂。 对，忘记了。还有东东说，其实我不算胖，但是呢因为大概每天开车上下班吧，运动的太少，所以上肚子上有好多肉。 嗯， 下次可以送你一首歌，有一首歌叫肚子一圈肉。 肚子一圈肉BAD唱的哈。 是，天气暖了得减一减肚子了，这样夏天来的时候才好穿裙子呀。 嗯， 确实是啊，三月不减肥，四五六七八月都得徒伤悲了。 对， 所以今天咱云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节后你会减肥吗？你的节后减肥计划是什么？或者有什么样的小妙招，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嗯，继续来看一下那电视剧老男孩呢，是宣布定档3月4号在湖南卫视和爱奇艺来首播。剧中的刘烨所扮演的吴峥与林依晨所扮演的林小欧是一对欢喜冤家，而老男孩吴峥在见到从天而降的16岁儿子萧寒之后呢，也被迫开始了苦乐参半的当父亲的生活哈。 嗯，这个当父亲是打双引号的，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类似题材的电影吧，《外公芳龄38》 啊。 嗯，陈妍希跟那个佟大为一起演的。 对， 总之就是生活哎受到了一点点波折，但这个时候呢，就要有女主角闪亮登场了。 对， 麻辣女教师林小欧因为担心学生前来拜访家长，但是却发现这个被拜访的家长就是自己前不久海外旅行时候的噩梦，处处跟他作对，极不靠谱的机长吴峥。所以呢，这一次将是老男孩吴峥以及这个麻辣女教师林小欧啊，也就是刘烨和林依晨之间的一段追逐的感情故事了。 对，反正好像电视剧当中的这种桥段都比较狗血，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人就一定是冤家，然后不打不相识的感觉哈。 嗯，但是因为有林依晨跟刘烨来饰演，我觉得说还稍稍有一点保证一些吧。 嗯， 期待一下这部剧，3月4号定档开始正式演出的电视剧《老男孩》，林依晨花一开就要和刘烨相爱了。 天空真蓝，让人好想许一个愿望。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

靠自我保护，安静的无数，绝对不能认输，有天大的本事，敌不过敌要团结，要团结抗万物，拿出男人硬态度。 这首歌曲是来自有着基隆 Lucky 王之称的罗志祥。如果你看过哈最近很红的这档综艺节目，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是啊，这就是上周呢，上周末完全占据了我和静瑜的视野的《这就是街舞》在优酷是独家开播了哈。起舞的荷尔蒙呢是带你燃炸了整个的2018。罗志祥呢作为其中的导师之一，当时也是送上了一段非常炸裂的舞蹈的表演啊。 嗯，因为通常嘛，小猪综艺感比较强，每次开玩笑就说自己是亚洲舞王罗志祥，然后就有一个选手上去挑战他说你是亚洲舞王，我是亚洲 Lucky 王。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叫基隆 Lucky 王。 对， 两个人就开始拉起来了哈。这次呢，其实是有四位队长，除了刚刚提到的罗志祥，还有刚刚18岁的易烊千玺，以及韩庚和黄子韬，是以街舞大秀来炫酷开场。 对， 来自世界各地有398组顶级街舞舞者来汇聚一堂，而且节目设置非常有意思，是设置了4个街区，他们可以去四位队长的街区接受考核，然后来进行下一步的比拼。 对，那首期节目一开始呢，易烊千玺、罗志祥、韩庚和黄子韬四位队长呢，就以潇洒忍者、轰鸣悍马、旋转人墙和古风骄子的出场方式燃爆亮相啊。是这样吗？我当时看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这四个词， 是古风骄子，因为最后是被抬上来的。 是抬上来的。 古风骄子是什么鬼？ 就是天之骄子的感觉了哈。 但挺厉害的啊，因为当时出了这个现场还蛮燃炸的，因为现场有398组顶级的舞者嘛，所以应该是一个谁不服谁的状态。但其实他们四个表演完了之后，加上现场的音乐啊、伴舞啊、整个的气场什么的，就全部都出来了。 是啊，很多人呢都表示已经被成功安利。我们倒是想来聊聊其中比较有意思的片段啊，就是我以为四个人呢都是会按照这之前的比如大热的一些综艺，比如中国有嘻哈等等，就是比如说导师坐在底下，大家在上面来互相的选。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导师的选人方法完全不一样。 哎，对， 完全不同啊。 就比如说哈，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呢，肯定就跟我们更有共鸣一些。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像罗志祥呢基本上就属于说很随性很随意，然后呢韩庚完全是有一套自己严格的打分表格。 韩庚像一个特别 课版的这个班主任一样啊。 对， 二号、三号这种感觉哈。 嗯，最后再来决定。好，黄子韬呢，完全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但是呢，也非常照顾大家的情绪哈。基本上就是舞者还都挺服他的。 黄子韬说：“谁愿意上来跟他 battle 一下？”就后来那个 battle 直接 battle 了三轮哈， 是还挺厉害的。但是呢，我们千玺宝宝就稍微可怜一点点了，你可能确实是年纪小吧。虽然说舞蹈功底还确实蛮不错的， 对， 但是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老手在，所以可能稍微有被大家的气场带跑一点，陷入到了纠结的选择当中。 前面给的毛巾太多，后面有点收不住了哈。 嗯， 毛巾危机 也是今天向您安利了这样一部比较大热的影视综艺哈，是刚刚开播的《这就是街舞》 嗯， 有好多人表示已经被成功安利了，来给他们疯狂的打 call， 直言说：“喂，我也想学街舞哎，因为现在去学街舞还来得及吗？想去参加一下第二季了。” 对这一季呢，我觉得第一集最起码出现最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就是黄子韬的这个表现了，当导师没想到当的这么的 future 和自然哈。 嗯，你好多人说真的是以前是黑转路，现在已经路转粉了。 推你的上面，下面一起的触碰，喘息时的温度，你知道吗？因为有了你，生活变得如此甜蜜，喜欢你的一切，真的美丽。You you know。We making a story, but body now y'all got it. Me Miller's looking glossy. What's the time? 'Cause no one's watching.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babe. Lay you down, fly high. 不是来输 来自黄子韬， 嗯， 最近也是凭借着《谈判官》啊，还有《这就是街舞》狂拉好感。 关键是黄子韬呢，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说我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你干嘛选这首？这首我已经不喜欢了。 很可爱，很直接。但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最拉我好感的一句话，他是在劝那个劝一个选手，就是他已经 battle 了三轮，但是依然坚持不肯放弃的时候，他说：“我当时自己在做练习生的时候，别人说你唱歌不好听，我不能理解，我觉得我唱得很好啊，为什么说我唱歌不好听？”但隔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自己其实当时唱得真的不好，但是自己不知道。 说明黄子韬的审美提升了，自己知道自己当年唱得不好。开玩笑了，我觉得自己能够正视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和错误，同时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算是一种成长啊。 嗯，所以他其实当时也建议那位选手说，所以当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去反驳，可以先利用这段时间来提升自己，然后再慢慢的逆袭，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道路。所以说这段时间哈，狂拉好感的黄子韬可能也是在走这一条路线吧哈。 嗯，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春节过后了，你会减肥吗？您的节后减肥计划到底是什么？ 是 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如果开车出行不再因走走停停顿足不堪，而是始终随心响应平顺如意，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9速智能变速箱，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his is a shout out to my ex. Heard he in love with some other chick. Yeah, that hurt me, I'll admit. Forget that, but I'm over it. I hope she getting better sex. Hope she ain't faking it like I did, babe. Took from to call it quits. Forget that, boy, I'm over it. Guess I should say thank you for the hate juice and the tattoos. Oh, baby, I'm good, by the way. It's your brand.Deleted all your pics, then blocked your number from my phone. Yeah, you took all you could get, but you ain't getting this line no more. Cause now I'm living so legit. So legit. Even though you broke my heart in two, baby, but I snap right back. I'm so brand new, baby. I'm so brand new. Thank you for the hate, you and the tattoos. Oh, baby, I'm cool, by the way. It's your

们的上班路。 在我们的春节档创造了50亿的票房奇迹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很容易忽略掉在北美最近有非常不错的影片上映， 爆了。 漫威首部黑人主角的影片黑豹在上映第二周的时候已经收获了差不多人民币1.8亿了，轻松蝉联的北美的票房冠军。 这部片子在8天的北美的累计票房已经高达3.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亿，为北美影史第四快，也创下了漫威电影宇宙超级英雄电影最快破3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之前的记录呢是复仇者联盟的9天。 其实呢这个名次可能跟我们春节档的这些取得了好名次的电影来比起来的话可能不算什么， 也就还好。 对，但是其实整个放在北美影视来讲的话，最近真的是口碑爆棚，也有很多人呢也已经是提前去看过这部电影了。这个票房的名次呢相信还会继续攀升，预计哈可能会超过其他很多的漫威影片当中的其他的主人公。现在已经超过的就是钢铁侠了，3.18亿已经超过了。 而且呢这个在整个的漫威宇宙的影片当中的票房暂列第8位，但是它的名次还会继续攀升。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漫威不要出现一个打脸的状况，就是单人的主角最后把自己的复仇者联盟都干掉了哈，这就有点奇怪了哈。 对，我还是复仇者联盟的忠实拥趸哈。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春节过后呢你有没有变胖啊，节后要不要减肥，或者说你的减肥计划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小妙招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来看看胡静啊，他说呢减肥一定要循序渐进，同事呢初期回来就开始节食减肥，昨天下午急性肠胃炎到医院输液去了。 这是同事，这是他同事，不是胡静自己。所以也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提一个醒哈，节食减肥其实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千万不要就是往极端的方向去走，健康还是最重要一些的。像喵阿也跟我们说，公司的年会定在了3月中旬，地点是在菲律宾的长滩岛，看来不用等到6、7月，我马上就要露肉了，低头看看刚过完年长出来的这些赘肉啊，真的是莫名的淡淡忧伤，觉得半个月10斤有希望吗？ 半个月十斤，刚才有一位啊然后急性肠胃炎去医院输液去了。 别这样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包得很严实的泳衣啊，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健康最重要嘛。 这个方法好啊。 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但是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他约我吃我就去吃，明明就正在减肥，这几把碗火锅天天，为何他不肥我却变肥？我曾经想过要跟他断交，因为他的食量太大，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10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减肥这几百万，我过天天为何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十里河桥到潘家园桥进京方向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欢迎您。早上好啊， 各位早上好。我此时此刻正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刚才我还是一个失控的胖子啊。 今天可以把所有的歌连起来写成一个故事哈。 是， 但是听这样的歌哈、啊，就让人感觉到减肥真的很困难。 嗯， 因为我就是电视上演什么，比如说在吃泡面，大晚上哪怕十一点，我也想吃泡面。 你这么容易受到电视上美食的诱惑吗？ 对，然后那个歌里面唱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我就特别想去买份炸鸡吃。 那这个， 尽管这首歌不是在到底讲什么吃炸鸡的， 嗯， 但阿斯呢，因为这首歌曲有了一个炸鸡号女 的名称。 是的， 今天咱约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节后你有减肥的这个计划和打算吗？你打算怎么去减肥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一个话题炸出了很多的高手啊。我们来看一下炸酱面脑袋说，减肥没有捷径啊，这个摄入小于消耗是根本，而且呢减肥是成不欺人的项目，只要付出实际行动肯定能见到实效，迈开腿管住嘴，注意糖的摄入。另外他说，之前那个练出胸肌腹肌的肯定是男生，男女的激素分泌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和漂男女的朝向不一样一样啊。 其实他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天很多朋友都没有提到，就是说管开嘴迈开腿慢住嘴。对，在这个同时呢要特别注意糖的摄入。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不吃主食了，我要吃水果，但其实果糖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点。 对， 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吃什么主食，也没有吃什么大鱼大肉，可是体重就是减不掉，原因可能就是果糖摄入过多一些了。 我跟你说，虽然我很胖啊，但是我知道很多理论，其实最重要的是油糖。 理论专家郭鹏， 对，理论专家郭鹏要上线了。最可怕的是油糖混合物。 哎， 比如说你吃到的所有的油炸食品， 糖油饼是吗？ 对，糖油饼啊，包括比如说你喜欢吃的甜食、甜品，这都是有油糖混合。 行了，这个点了，不能再说这些吃的了。我们来看看电影啊。 好， 今年春节档票房大战的这个硝烟还没有散尽，但是三月份呢，又有一大批的进口片来争夺我们的票房市场了。但是有多部重量级的这种进口电影呢，可能是带来跟二月份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 是， 其中三块广告牌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多次给大家安利了。是，还有刚刚呢有。可能提到的这个《水形物语》哈，因为这是一个2018年第90届奥斯卡的大热影片， 对， 都是来抢占市场的。 没错啊，也是荣获了奥斯卡的13项提名大奖的年度奇幻唯美爱情片，也是将登陆内地啊。当然呢，近来呢，片方也是发布了主题为演技的特辑，用精炼的镜头展现了一众实力演员的表演的实力，这是水形物语啊。 是，还有接下来的漫威新英雄电影，刚刚我们提到的黑豹上映，此外呢还有吴彦祖加盟的古墓丽影也受到期待。 不用这么激动吧哈，还有时隔五年，还有时隔五年回归的环太平洋，哇，环太平洋二也有多位的中国演员来参演，瞄准中国市场的意图也很明显。很明显，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部电影当中呢，分别有我和静瑜各自所好的一些电影。 所以你猜猜我要去看哪一部？ 肯定是《古墓丽影》啦！ 啊，有我们香港 super star 了。 贵姓，早同欧阳正，这个实验最紧要是记性，最紧要是记性。 竹星仔 ABCs That's you and me Hong Kong Superstars Daniel Wu 为了游戏怕的记住找到啊 Hands up 戏广告电视电话底裤底环你总之就找我啦 OK 我不介意的你真的我真的不介意的你想我卖乜都得女人胸围我都不介意的我可以做帮女朋友卖胸围的在个广告里我真的不介意的你找我啊真的想走啊 Hong Kong Superstar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artin Garrix 和 Brooks 推出的 remix 版本的新歌 Like I Do。 嗯， 在春节过后呢，很快要来到元宵节了。那我们都说呢，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天文专家表示说，跟去年一样，今年的元宵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不用等到十六那一天。 是，今年的元宵节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3月2号上午的8:51。上午的8:51啊，不过呢，公众晚上赏月的时候不受影响，月亮看上去仍然是非常圆溜溜的哈、啊，如镜似盘，珠圆玉润，皎洁明亮，分外迷人。 已经非常期待了，等到月圆的这一天，再配上一些热乎乎的元宵一起吃着，感受过年最后每年好像就过完十五才会觉得说这个年整个过完了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虽然是这么说，不过我希望大家还是在元宵节那一天吃点汤圆以后再去减肥吧哈。 来自金海星。 月圆花好。感觉被金海心已经唱到了那个非常唯美的意境当中， 需要慢慢 花好，对，等不及了，正月十五的这一天来一碗汤，来一碗汤圆哈，会觉得说，哎，你看我们过年吃的这些东西真的都是特别容易发胖的， 是， 你看汤圆就是面跟糖，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油糖混合物啊， 这很可怕， 对， 还有像饺子，就过年经常吃，初一吃，初二吃，初五吃，每天都吃饺子，面包着肉， 如果是往年的话，我觉得过年我吃饺子并不拒绝，但是呢，来到我们早上音乐秀以后，发现每个节气我们都要吃顿饺子，然后一年的饺子未免吃的太多了一点， 不知道吃什么就吃饺子。 对， 但是有朋友号召要跟你一起去减肥了 啊？是吗？ 嗯，林咪他说，我的一个月减肥计划就是，如果身体跟天气都允许的话，我要继续坚持每天晨跑5公里。 嗯，厉害。 早饭呢可以吃主食吃饱，午餐呢一杯黑咖啡，吃少许的青菜，晚餐不吃，要戒肉（括号来郭鹏跟我一起做）在喊你啊。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戒肉好了。顺便呢，他说提倡一下，坚持晨跑是一项非常好的事情，可以让心情呢一天都愉悦不已。我已经坚持一年多了，有的时候早晨特别不想起来的时候，就想到，哎，正在做早安音乐秀的你们，我说你看人家不也天天坚持早起吗？ 哎呀，好暖心啊， 好感动啊。 对，其实有件事情你一直坚持做下去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你容易一种习惯了，之后就不会觉得说它对你来讲有多么强的压迫感了。 是， 像现在你肯定也很享受晨跑的这种乐趣吧。 嗯， 但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有这个状况哈，还是不太适合大家晨跑，所以 跑步的话要天气跟身体都允许，这个计划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对， 还有杨璐跟我们开了个玩笑，他说过个年啊，整天就是吃吃喝喝，一下子胖了不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款减肥贴，贴上就见效，无效退款，一个疗程7天可以瘦10斤。看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说这肯定是个广告吧， 是什么减肥贴这么厉害呢？ 他说我就问朋友说贴哪里，他说贴嘴上，绝对管用。 好吧，这个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也准备出产一款这个拉锁拉链哈，拉嘴上，估计你也吃不动东西了。Jared H 说，节后减肥呢，不需要一到春节就控制不住自己，节日凄惨，是节日凄惨了，所以每天一顿饭啊、看到便不想吃，这个方法也不太好。我觉得人生要是看到食物都没有食欲的话，好像也是一件非常悲苦的事情，最起码对我来说哈， 吃太多吃伤了吧。刚刚李密跟我们提到哈，说跑步的时候要需要看一下天气状况，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就会有冷空气活动了，可能早出门的朋友会觉得说哎，雾气又比较重一些，可能有霾的这个状况，但是今天呢，随着天空的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光照减弱，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最高气温有7度左右，感觉有一些湿冷，所以要提醒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注意保暖。 当然明天夜里呢，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天气阴沉，山区内会有零星的小雪或者是小雪气，由于呢这个水汽的条件不是特别充足，所以平原地区出现明显降水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半夜会飘一点雪花，市民一般还是难得见到一种真正的下雪天了哈。 还是要提醒大家，冬春交替的季节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虽然气温总体升回升趋势，但是忽高忽低，还是应该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去调整着装了。今天早安乐秀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如期，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见喽。 弯弯曲曲像浓里混沌，冒着热气，檐下燕儿年年随纷飞，来又拂去，岁月不觉又斑驳发福，几多纹理。夜色下，谁在哼着酒席？缠绵悱恻的小茉莉，令人多少愁绪？唇角秘密将思念纳进了鞋底。等阳热依，等夏雨热起，多涟漪。等秋风再起。等雪掩埋了叹息，当时光逐渐搁浅了记忆，谁还在盼着远方的汽笛，浮沉着悲欢的船，停泊在离人梦境里。有一面残红褪尽春又去，心上的人儿如今在哪里？你没有如期归来，这就是离别的意义。